首歌呢是分分钟可以把场子搞热，然后把气氛造起来，而且可以把所有压抑在心里的情绪都放进去的这样一首让他跑出来撒会儿野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放弃治疗》，吴青峰填的词，林俊杰作的曲， Eason 演唱，词曲演唱的一种神气和，你刚才感受到了没有？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呢带给在年末倒计时即将开始之前，可能最近的工作生活都需要一些些情绪上的释放的听友们，请继续按时服药，不要放弃对自我的治疗哈。12月5号下午的3:05:5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 DJ 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陈淑芬与林志豪在一起几年，还会为了牙刷放那边大吵一遍。庄秀清决定分手，因为太了解，两人不再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 志豪，这是一对打不散吵不离的小冤家吗？这首歌放在4年前第10个王心凌专辑当中，你能够感受到歌里面是满满的生活的烟火气。其实烟火气呢，有人会觉得说，哎，烟火气天天围绕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好的？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的话，你会发现尽管生活带给我们的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感觉，但是在音乐里面在汇集呈现的时候还是一个字，那就是幸福。哎，这是俩字儿，又暴露出来我数学当年很差这个弊端了。好，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齐唱，跟戴毅保持联络方式，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

And I miss you most at Christmas time. Oh, in the springtime, those memories start to fade with the April rain. And I miss you most at Christmas time. 花蝴蝶 Mariah Carey Miss you most at Christmas time. 这首歌呢算是在西方圣诞季所有在这个时候播放的经典的曲目当中播放的算是比较少比较冷门的一首歌，但是呢擅长灵歌和抒情曲目的牛姐 Mariah Carey 还是把她演绎的丝丝入扣，每一秒都温暖的流入到正在听的人们的耳朵里，然后进入到你的心田。从昨天开始呢，一股很强的冷空气入京之后，接下来几天你会发现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冷了，而且也看到了气象专家预测说六号到八号的气温会跳水，一下子可能会最低达到零下十摄氏度，所以很可能会成为近十年来十二月上旬的极端低温值。所以小泉，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哈，如果这两天都需要在户外的话，希望你还是要注意保暖穿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说起第一个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在等待。

几天前，16岁的回族女孩法图麦里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刘小姐》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法图麦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法，父亲李勇、母亲哈文让小法从出生开始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同时又始终带着名人子女的附属属性。而今，小法带着新书《刘小姐》成为真正的主角。这部小说故事从民国时期辽宁本溪一户回族人家起笔，漫过半个世纪，直到刘小姐的晚年。在这个00后少女虚构的故事中，80年前的大户人家一派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80年前年轻人在爱情面前绝不因循守旧。鬼谷工作室主笔王伟全新力作《权力密码》于近日由华文天下出版。这本书以查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观育人之术、思成事之道为宗旨，以解开权力运行的法则和密码为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解析历史事件，引导读者学会用经济学的思维破解政治智慧，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看懂复杂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演变，从而为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就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 次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我相信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肯定有年轻的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爸妈当年特别喜欢听的歌。”但是你自己又跟你一起唱说：“从前的你我能否当哒哒哒。”歌词我是记不下来啊，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着一起来唱。在说这首《涛声依旧》之前，我们再来听一下刚才的前奏的部分。你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音效当中，好像飞过了好多辆的时光机。时光机带我们穿梭回1993年，这是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当时是由陈小琪作词作曲，毛宁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除了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很高的传唱度和知名度之外呢，同时也是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那陈小琪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唐诗《枫桥夜泊》。据说有一次呢，陈小琪是偶然重读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觉得“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的文字让他真的是遐想不已，所以呢，想以此来写下一首歌。陈小琪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反映他们这一代人当时是处在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夹缝当中的那种状态，也是想表达一下人在处于边缘状态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困惑。好啦，时光机从1993年重新回到了2018年的12月5号，也欢迎你在周三的下午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刚才这首老歌，可能我确实一下子懵住了，有些歌词部分顺不下来，但是感觉所有的曲调、所有的调都能哼下来。好吧，喜欢唱老歌、喜欢听老歌的朋友，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你疼我，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尽敌人容易害怕。 的一首老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孟庭苇呢，最近也是因为她跟她的前夫的一些经济纠纷的问题，人生也处在一种阴霾状态。我们也是希望她赶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低潮期。刚才在天气预报当中，我的同事左小妹也说了，最近几天呢，北京天气气温很低，但是呢，依然没有雨雪，可能会在今天的时候，在周边的零星在周边的山区会看到一些零星的小雪，所以也是希望。属于冬天的很多人特别期盼的最应景的雪可以快一点光临北京。 I'm a button, you are合体的辣妹组合当中的成员 Emma Button， 也声音最佳甜美的 Emma Button 带来的这首歌 You Are。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要谢谢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依依静、小星星、费劲、 Memory、 Cherry 一些老听友们，感谢各位收听，祝你周三下午愉快。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们周四下午四点钟见咯。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十二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